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大家好， 好， 好。大元老师再来打个招呼好。 大家好，我是大元。 哎，对，大元老师今天第二天来我们节目代班了，应该有很多朋友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呢就不强行安利你了。对不对？ 是的。 你可以安利一下，你可以安利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搜索订阅号是吧？订阅号， 微信公众账号 啊，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魔力工厂。我记得有活力有魔力，实际我真的想问为什么？ 没有，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叫982魔力工厂，在这个画面右下角是有一个牌子的，982魔力工厂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的二维码，对吧？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视频的直播，然后有两种方式嘛，第二种方式是花椒直播，然后可以搜索 也是 活力982。可以了，是不是 ？get 了， 这回可以了，活力982。然后那如果是在我们北京地区，还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是 AM927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今天是29号。 对，哎，这么才反应过来是29号，对不对？更不知道今天是29号。 我特别佩服的就是做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啊， 因为我昨天睡得很晚，所以现在 感觉像有一种宿醉的那种感觉，还没有特别清醒 啊。对，真的是，如果你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我经常是一夜不睡的。 哎，好像是有这样，因为我的同学就是做早间节目，他经常会比如说头一天写稿子写到4点的话，那索性就干脆在下了早间的这个直播之后再回去补觉。 厉害，人家是写稿子。 也写稿子，因为电台的主持人好像会既要写稿，然后同时呢也要去做这个节目的这个主持啊，所以我觉得 有很多是这个样子，很辛苦。 对，电台的主持人真是多面手。 对，今天是29号了，今天好像有一部电影要上映，应该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东野圭吾的原著，叫做《解忧杂货铺》。 是吧？这本书， 对，它刚好是电影今天开始上映，我还挺期待的。所以说呢，跟大家聊一件关于电影相关的这个小知识好了，一个1分钟的小知识。很多人应该在淘电影票的时候，在很多这个 app 上面都买过99块钱的 九块九 的电影票，对不对？99太贵了，9块9的电影票，对不对？9块9的电影票，你们会不会产生一个疑问呢？就是如果一张电影票只卖9块9的话，电影院会不会亏钱啊？ 电影院本身，我觉得好像大多数所谓的这个互联网平台型的这个公司，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会用补贴的这种方式跟线下的一些这个供应商来产生一些合作。比如说像在刚才珊珊提到的跟电影院去合作。那么电影院可能实际的票价并没有打折，依然是以30块或者40块甚至是更高的价格来去跟平台方去合作。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用户呢，因为9块9这样的一个电影售价就会被导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就是等于是低价的一样去引流。但是后来的话就是资本不会无限制的去补贴这样循环。 对， 终有一天会收回来。比如说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稳定了，这个电影售票的这个平台的话，他们的这个分账模式就已经完全改变了，不再是电影院去占大头，而是他们开始占大头了。 对，谢谢袁老师帮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小知识哈，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你买这种9块9的电影票，电影院是不会亏钱的，因为人家本来没少挣，是不是？一般情况下是平台进行补贴，但是其实现在很多电影院呢，为了把这个客流客源引到自己的平台上面，也在建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APP，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啊。但是其实实际上呢，我有一些做电影行业的朋友，比如说一个比较火的电影的连锁品牌，然后我有跟他聊过，我说现在电影行业挣不挣钱啊？他其实是说现在越来越不挣钱了。因为他们说他是这么告诉我的，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谁在看电影。 他是做文艺片的吗？ 不是，他就是电影院线的人， 就是做院线， 对，院线的，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院线的那个管理者。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跟前几年相比，电影市场其实是持续在下滑的。对，但是其实电影院的这个收入本来也不依靠卖票，你们知道吗？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爆米花收入。电影行业其实是依靠这些爆米花呀、可乐呀这些消费品的。所以当有一次，我看到美国出了一个新闻说，他们想把爆米花取消，然后想改成更加健康的什么炸玉米粒什么东西，我就想，哇，你们真的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啊！要问大家一下这个小问题了，请问大家最近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呢？你看电影的时候会不会买一桶爆米花呢？冰工厂达飞来了，说珊珊早，期待朱古力豆的手表。对，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汪鹏程，他其实就是平常在平台上持续和频繁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朱古力豆。他是做手表的，所以今天也会可能会带来一些比较有趣的手表吧。来吧，咱们先来休息会儿好了，先来听首歌曲，因为我觉得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嘛，有种光阴似箭的感觉。咱们先来听一首非常怀旧的《光阴的故事》。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有谁他带走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最后一次看电影是和胡班长带孩子看动画片，哦，厉害，两个人带着孩子一起去看动画片。然后我看到在咱们的982魔力工厂里面呢，其实也有朋友已经开始打卡了。我觉得你们这个好积极啊，好团结啊，因为这种早上比主持人打卡还早的这种精神和状态以及心态，让我们感觉很感动啊。耿团结说差点迟到先打卡，然后他还发了好多照片。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也是明显感觉到今天好像能见度没有那么好，以及今天好像还是有点雾霾，或者是感觉比平时要暗一些， 感觉有一点呛 啊。昨天晚上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因为喉咙的话会不是特别舒服。 总体来说我觉得好像今年冬天的那个天气已经非常好了。今天早上我觉得好像是太阳升起来的可能会晚一点，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以前每次上班的时候哈，你说我是会观察那个路灯会几点灭的然后呢灭的时候吧，一般是7:18、7:21左右的样子它是会核算，比如说当天太阳出生的那个升起来的具体的时间点，大概在那个时候可能能见度到达一定的程度，那个路灯就会灭掉嘛，因为节省能源。但是今天一直到我上节目之前，我觉得路灯都是亮的。现在在路上的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吗？现在路灯已经灭了吗？还亮着？现在是北京时间7:43。还有贾雨春也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那接下来这个好奇头条号的第二条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资讯呢？袁老师， 航班飞行了4小时，发现有人上错了飞机，掉头返航。我不知道珊珊你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一睁眼发现还在原地是吗？哎，不是飞了吗？ 对，是飞了，然后又回去了。啊，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遇到过备降返航，的确没有遇到过。 我遇到过 啊，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是有一年大概是春节期间，然后我们一家人呢是很早就到了这个机场，然后也顺利的登机了，也顺利的飞了，但是后面的话，我忘记了是什么原因，又返回到北京，然后我们就差不多是在机场过了一夜，第二天又飞的，当时就很崩溃。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是居然有人上错了飞机 啊。 对，这个我觉得挺奇葩的，他是怎么才能上错得了飞机的呢？而且这家公司的话，就是向来是以这个优质的这个管理及服务而去著称的，这个就很奇怪，所以就说，我觉得如果说飞机飞了，然后再去这个返航，这个好像很多人都遇到过，但是说这个。有人是因为这个登错了飞机然后去返航会比较奇怪一点。 对，所以这个事情是在某个航班上面出现，发现多了一个人是吧？ 是的，根本就没有这个 查数的时候，上去的时候，起飞的时候就没有发现有人没座吗？ 对，而且还说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好吧，有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售满票，所以大家都还有座位，都先坐下了，然后起飞才发现，怎么就是怎么数来数去都多了一个孩子。 对，因为他这个声明说，是在这家公司是全日空啊，在一份声明中确认此事，然后声明说，机组人员呢通知飞行员，其中一名乘客上错了航班，于是机长决定返回始发机场。 明白了。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乌龙哈，算是一个乌龙事件吧。也耽误了其他的乘客的一个详细的安排，具体的安排，可能本来其他乘客是要去出差呀，或者是要去度假呀，怎么着都得耽误一会儿了。 对，因为本来这个航班呢是飞向日本东京的 啊，要去玩耍。 对，然后第一就是之所以他迅速的去发酵，是因为他的有一位这个名模这个叫是 闹了是吗？ 是的， 闹呢是吗？ 对，而且是、 怎么回事呀？ 对， 我是要去走秀的， 而且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进行了直播。也很好奇，就是他是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已经飞机降落了之后开始直播，还是 也有可能是降落之后再直播的？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有些航空公司是有那个飞行过程当中的网络的嘛，对吧？来吧，我们那个看一个新朋友，叫做刘云笑看人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这个微微一笑这个栏目，7:30到9:30。他说主播赏钻，这是画教举办的新活动吗？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主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太了解平台的活动。朱立豆说了，说等我考吧，赶紧来吧，等你呢啊，带上好手表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贾雨纯说路灯灭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个现在随时的这个路况哈。既然我们这个后半个时段的话题是你有手表吗，不妨从最开始就先问一下大家平时戴手表吗，然后会不会很喜欢手表这样一个物品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是请到了一位非常的专业的爱表的做表的人士哈，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手表这个物件。来吧，咱们继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好不好。聊这件事儿吧，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因为刚刚说这个一个人登错了飞机应该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然后有这么一个关于时间的巧合，我觉得也是一个让人觉得令人唏嘘然后百感交集的巧合。 什么？ 有这么两个人，美国有一对相识60年的至交好友，60年了你知道吗？60年了啊，好朋友，一对男性啊，然后他们在前几天意外的发现是对方的亲兄弟。 好有一种电影即视感。 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难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咱们慢慢的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哈。这两个男子呢分别叫做罗宾逊还有麦克法兰，他们的年龄呢是相差15个月，两个人呢是在夏威夷出生长大的，然后是在6年级的时候相遇的，并且一起读书，一起踢足球。 那罗宾逊和麦克法兰呢，除了有相同的兴趣，更因为家庭环境相似而成为挚友。前者是被领养的孩子，后者是不知道父亲是谁。所以麦克法兰这么多年来呢，一直通过互联网来寻找亲人，但是杳无音讯，于是决定转向家庭 DNA 的匹配网站求助，寻找所有跟他 DNA 相似的人。但是结果显示特别巧，麦克法兰和一个用户的 DNA 极为相似，这个用户的昵称呢，让他马上想起了自己的老友罗宾逊。找来找去发现是身边的人，因为这个用户的昵称叫做 Robby737、但是他的老友罗宾逊就是 Robson 嘛，然后 Robby 是重合的，而且罗宾逊呢是一个机师，这个罗宾逊曾经为阿罗哈航空驾驶波音737客机啊。所以他的昵称就是 Robby737， 所以呢他就随即致电罗宾逊说，哇，你到底是不是这个网站的这个用户呢？发现是的，对上了，发现两个人是同一位生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确会有这样很多的巧合， 这个实在是太戏剧化了。就两个人在小学6年级认识，而且做了60年的好朋友，而且最终还是亲兄弟。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 有很多这样的巧合哈。我看到了年华一笑也来了，年华一笑说，珊珊做完节目去运动吗？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穿得很运动风啊？好吧，我不运动，我很想运动，但是有时候有点懒。我有没有跟你讲过那个我最近要去运动的时候，我的健身教练嘲笑我的故事啊？我应该跟大家讲过了，昨天就讲过了，对不对？再讲一遍。冬至的时候喝了酒，吃了水饺，然后呢，我就发了个朋友圈，配文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然后我发完之后呢，我的健身教练呢就在底下留言说，你怎么还吃这么高热量的食物呢？到底还运不运动啦？我说那就约一次吧，我们就去运动了。然后我就抖着我身上的肉问他说，教练，你看我胖了怎么办？教练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好吧，我再笑一次。 看咱们这个新朋友叫刘云，笑看人生，老师你能看到他的留言吗？ 可以，也是你的同学吗？ 不是， 这个主播赏钻是什么梗？ 应该就是平台的一个活动吧。但他还问了，我刚才不是说是新朋友吗？他说我怎么成新朋友了呢？六六呢？嗨， 六六是谁？ 水水。六六的小名叫做水水的小名叫做六六。对，念欢一笑说，其实你不用运动，做节目就相当于运动了。是的，我昨天不是请了两个那个双胞胎的健身教练嘛，我觉得那的确是运动量很大。好的贾雨尊，我知道了。我以前一直把他名字念成贾雨纯，然后没有认出来他这个字其实是谆谆教诲的谆。好复杂的一个字。年华一笑还说了，说现在这个镜头摆的位置做到了水水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你说哪个事情？你说我的镜头吗？还是袁老师这个镜头 啊？水水一直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了。达菲还说了，说袁伟很美呀， 谢谢。 来吧，先来听首歌吧，听首黑破火乐队的与我同行。 出发去看一看路上那些不一样的花儿。 哒哒哒哒哒哒，南方你好，南方现在飞扬说早上好，早上好呀。烟花一笑我知道啦，你们太坏了。烟花一笑说这个镜头做到了，水水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拍我的睡裤。因为我早上经常穿睡裤出门，然后这个镜头然后是拍我的嘛，好像今天调高了，我估计是上一个用的人个子比较高，可能是比如说是我们其他那个比较大高个的那种男主持人。但是我今天没有穿睡裤，我今天穿的是小裙裙。好吧，袁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资讯呢？ 就是为什么在心情好或者是心情不好，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特别想这个化悲愤为食欲。 对，很多人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特别想吃东西，不管是工作结束之后特别低落的时候，或者是比如说失恋的时候，简直就是胡吃海塞就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 对，因为好像是说是它会分泌一种这个多巴胺，这个多巴胺的话，可能男女之间的这种比较感觉的时候也会分泌出来， 对， 所以在吃食物的时候就等同于男女之间产生那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的那一刻。 是吗？ 是的啊，但是我很奇怪，就是在 吃饭等于谈恋爱是吗？ 可以这样去解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在安慰我们哭闹，然后去安慰我们，或者是这个想受到一些小鼓励的时候，父母都会用食物，比如说给一颗糖，或者是棒棒糖，或者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饼干，来去安慰我们。所以的话，这样慢慢就会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头脑当中形成一种意识，或者是这种意识呢灌输让我们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在吃到食物的时候有一种被愉悦然后被安慰的被呵护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一旦有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我们多半会用这个大量的去饮食来缓解自己的这个不良的然后甚至失控的一种情绪。 哇哦哇哇哇 啊，因为我有一点暴露年龄了，就是我记得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刘德华和这个郑秀文演的电影。 我知道，我知道，饮食男女， 瘦身男女 啊，瘦身男女啊， 对。然后就是因为女主 都很胖，他们俩弄那个就是大的那吹起来那种海绵球球， 对，特别可爱。然后那个女主好像为什么变成一个300多斤的一个大胖子呢？就是因为失恋，然后就暴饮暴食，就变得很肥很肥，因为我好像也有两次，人生当中也有两次，就是超级。肌肥130多斤， 真的假的？你不要说是怀孕的时候啊？ 没有，就是一次，就是我想想啊，应该是青春期的时候暗恋某男生。 哎呀， 对，然后被 拒绝了， 被拒绝了， 怎么可能啊？他瞎吗？ 就是我的审美不符合那个时代。 他瞎吗？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短头发嘛，短头发，然后比较 你从小就短头发？ 对，比较男孩子气啊， 因为长虱子。 是的， 珊珊，你知道虱子吗？我说哪个虱子？我头上长虱子。然后呢？那个时候130多斤，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情感对， 女生好像特别容易因为感情的事情就是陷入一种特别悲伤的这种情绪里，就开始吃甜食，吃好美食，是不是？你看今天那点事儿说了，说特别是甜食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被宽慰的感觉。 但是我是比较不喜欢吃甜食的那种， 火锅串一串。 是的， 走这个路子的辣妹子路线的。 对，然后啤酒啊，特别喜欢喝啤酒，然后现在特别喜欢吃鸭脖子。 哇哦，下酒菜型的。 是的，是的。 刘云笑看人是说，珊珊想起我这个铁粉了吗？想起来啦，哈哈哈。那你知道六六是再也有可能再也不在这个台出现了吗？你知不知道这个悲伤的消息啊？然后以及我看到了拈花一笑特别可爱，拈花一笑说食色性也，二者有替代效应，有道理。他还说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喝酒啊，特别有道理，敬你一杯。笑哥，笑哥你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叫做爱与哀愁，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它后面有四句那个歌词，就是有一句歌词真的有打动到我，大概叫醒来后依然是我。就给那个很多喝酒的人有一种这种，哇，喝酒其实没有用的，醒来之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的，就这种一种很悲伤的感觉。你有听过那首歌吗？童安格的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

然后你到九八二魔力工厂里面，大家如果比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九八二魔力工厂，还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在我们屏幕的右下角呢，其实就有这个二维码，还有公众账号的名字。那另外呢，大家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搜索活力九八二，也可以进行互动。我刚才唱完歌之后，哎，袁老师，我唱的跑调了吗？ 实际上我没有接茬， 嗯， 是因为我唱的会比你更好， 是不是还可以吧？基本上还可以吧，对不对？ 我觉得还基本都在调上， 但是接那点事儿，说跑调跑得多自然。然后岳峰胡英辉说幸好没开车，他老说就是如果是开车听我唱歌就特别危险。迷迷糊糊也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但是呢，拈花一笑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他说看吧，我说吧，认真唱起来还是很好听的啊。就是还是你是好朋友，笑哥你是好朋友。 就是珊珊特别认真的唱一首大情歌是什么样子的？ 多大的情歌？ 就是 这是一首简单的大情歌。 好吧， 大不大这首歌？刚才说到喝酒那个话题，咱俩聊一聊哈。烟花一笑说有用的，喝完就把不开心忘了。因为袁老师也是喜欢喝酒的人，就我身边的人呢都是喜欢喝酒的人，不喜欢喝酒就没法交朋友。你为啥喜欢喝酒啊？ 首先就是我在工作极度紧张的时候，或者压力极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失眠。所以要喝一点红酒助下眠。但是 你这个原因太严肃了啦。 对，然后呢没有灵感的时候， 你这听起来就不像真正爱喝酒的人。 但没有灵感的时候也要喝一点。 就 是总而言之就是喝酒会很舒服。但我记得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时候很紧张，第一次上直播，然后为了缓解我的紧张情绪，我在上直播之前喝了一瓶小二。 哇 然后结果那期节目就是大家评价都很高，收视率也很好。 你今天也应该来一点儿。我觉得袁老师还没有充分的放开自我。 就是因为你老叫我老师知道吗？叫老师的话就不可以。 咱们这样从现在开始你叫我老师。我特别想被叫老师。你就叫我珊珊老师。你好 珊老师。 大姚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向您来学习的。然后是来给。 别客气啊，随便学，我这随便学。 对，是来给水水替班的。我也很好奇水水到底去哪里了，原来我以为他是度假呢。 你看光年还说呢，说早晨每天听九八二，谢谢珊珊水水的陪伴。你是孟加拉吗？我得先问一下，因为这两个平台大家这个串着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是谁。如果你不是孟加拉的话，我再解释一遍，水水不会陪伴了以后。 为什么？ 工作调整。刘一笑看人生说珊珊创出了专业水准。哎，鼓掌。这是 我说什么呢？ 对不对？这是不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好朋友的姿态？咱们那个什么吧，聊点有趣的事情好了，别让大家听我唱歌了。其实压力的确挺大的，全世界的压力都很大。 介绍两个就是比较好吃的东西吧。 太好啦！ 因为你看现在时间是8:07嘛，因为很多人现在应该已经起床，刚刚起床，比较幸福的是刚刚起床。然后比较勤奋一点的现在可能已经在路上， 对， 准备去上班。然后我早上，今天早上你吃什么了？ 我没吃啊，我特别可怜 啊。就没吃是吧？好吧，因为就是我这种老人家呢，所以还是要这个上直播之前要吃一点的。我吃的是饼干。 袁老师，你评评理，你看看朱古力豆朱古力豆是咱们的嘉宾，对不对？他说我在边开车边喝紫红泥，紫红泥是我们特别喜欢喝的一款白酒，好像也给你推荐过。然后呢，他问我车能停哪儿，你就不能私信问我吗？那我就告诉你一下。然后来我们台里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如果想来台里参观的话，车可以停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建国门外大街的这个路边嘛，建国门外大街的14号，车可以停在后边。就是你先拐进去建华南路，然后停在北京广播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你拐过去之后就有地面停车场或者是赛特购物中心，赛特购物中心把广告费打一下。你随便停，看着停好不好？随便。 就是这段一定要给它掐出来，然后你拿着这个手机把这段视频直接给这几个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收费小哥， 是 以后珊珊停车要免费。 后面我停车免费，其他人停车提成 是 吧？ 是的， 开辟了新的业务。 是的，是的。 然后光年还说了，说我不是孟加拉，如果你不是孟加拉，应该也是经常听珊珊和水水的这个节目的话，可能也会需要你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哈，拈花一笑啊， 或者是你们谁在那个万水千山的群里，可以把我们群的二维码再分享给大家一下。嗯，如果是偶尔想听见山山水水的声音的话呢，合体出现的话呢，还是可以进一下这个群哈。但是我们俩不一定不能上来给自己挖坑，你知道吧，偶尔冒泡，偶尔冒泡。来吧， 好吃的， 好吃的， 好吃的啊！这是一款饼干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动图。 哇哇哇哇！我看到了一个就是那种夹心饼干， 就是 然后滚入了巧克力的洪流， 就会好香好饿，就是那种巧克力的，然后那种麦子的那种香，就飘过来。 对 啊，虽然我早上吃了一个牛角包，但是又饿了。 你别再讲想到你早上吃什么，咱俩的友谊快点没，马上没有了，你知道吗？ 啊，这款饼干是澳洲的。 啊， 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狼叔他也是澳洲的，因为他为这款饼干拍了这样的一个照片，你说他有多爱？感觉应该是不收费的，免费去代言，就是在剖自己。我很喜欢吃， 应该是真的爱。 对啊，这个就是他澳洲嘉宾把这款饼干，这个叫 Team Tam， 带上了《非诚勿扰》 啊。 那么会做饭用懂吃的这个黄磊呢，对他也是赞不绝口，就黄小厨也极力的去推荐他啊。对，还有就是凯特·布兰切特，还有泰勒·斯威夫特，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小饼干的这个狂热的粉丝名单当中。这块小小的巧克力饼干究竟有什么魔力呢？会被这个全球疯狂圈粉啊！它和普通饼干不同的是，每块饼干都是有两块麦香饼干夹着奶油夹心后，在整体裹上一层厚厚的巧克力而制成的。那么这种特别的三层口味的结构呢，不仅碰撞出了酥脆而纯滑的口感，还创造出了一种相当新鲜的吃法。那么就是把它两端各咬一小口，再用饼干当吸管啊，浅浅的放入热牛奶、咖啡或者这个奶茶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吸它 啊， 然后吸饱了，甜滋滋、热饮的饼干软化的很快。那趁饼干还没有解体时呢，赶快放到嘴里，能体会到巧克力、奶油饼干和奶茶同时在嘴中融化的那种惊喜了哇！我要咽 哇，这真的是精致女孩吃饼干的方法，吃的太细啊。 就是当他说到说就刚才说到把这个饼干要放在奶茶咖啡那一刻，我突然间想到昨天我们在聊这个油条 啊， 把油条掰开放到豆浆里那种即视感，我很想 都是一样的。 对，很想就是左边摆一个这样的这个咖啡，就是这样的澳洲小饼干，然后右边一碗豆浆，然后把油条， 好混搭呀。 对，然后是混搭的， 朋克养生是吗？ 是混搭的。就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早餐当中不可以没有咖啡，但是我又很喜欢吃煎饼果子然后 煎饼果子就咖啡是吗？ 对的，最重要还要加葱， 甜甜圈配豆浆。 是的， 就一定要走这种路子才觉得自己又洋气又接地气，是吧？ 对，然后晚上的话一定要在这个路边摊，现在路边摊已经没有了就是那种小窝棚， 明白了， 买一份烤冷面。 哎呀，给我快点，我超级爱吃烤冷面。 对，烤冷面，然后就着啤酒或者红酒也 OK。烤冷面就红酒。 哎，我真的好爱吃烤冷面呢。 对的，我自己有的时候最高纪录可以吃三份。 天哪！ 就 我喜欢吃那个麻辣口味儿的， 我也是。 然后里面再搁点火腿肠什么的，哇！烤冷面真的是，我觉得从小能吃烤冷面长大的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红与黑的永恒，你是很喜欢《红与黑》这本书是吗？然后他说了说这个吃，就发了一个字儿吃，太简洁了。拈花一笑太逗了，拈花一笑说我不是孟加拉，我是东北虎。谁跟你全力说这种冷笑话了？陈旭说饥肠辘辘的看饼干太残忍了啊！我们也觉得很残忍，但是的确是很好吃哈。然后也谢谢光年找到了这个群，而且把这个二维码发到了这个咱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其实说到这儿呢，刚刚咱们聊的这个可以泡着吃的饼干，然后袁老师又提到了昨天聊着可以要泡着豆浆吃的油条是吧？我还挺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是可以泡着吃的呢？ 哎，咱们小时候应该有很多喜欢泡着吃的东西。 饼干肯定是一种啊， 饼干是一种泡牛奶，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吃那种青岛饼干，就是挺大一块儿、长方形的那种 啊、我们叫钙奶饼干， 青岛钙奶饼干，对对对，钙奶饼干、它不一定非要泡牛奶，我觉得它泡水就很好吃，就它只要稍微沾一点水，或者有的时候你是在嘴里停留的时间多了一点，口水多了一些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甜。 而且梗梗的， 梗梗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嚼劲 啊，是吗？ 啊，对，有一种 QQ 的那种感觉， 那 就是外面有一种 QQ 的感觉，但是你用舌头把它剥开之后，里面又很软糯。 你好喜欢这种就是层次感，这是芋圆吧？我觉得那饼干泡上之后就是软和呀。然后我想知道，我是真的是挺想知道，比如说那个饼干，我是会泡着吃的。然后呢，年华一笑。他说泡面 泡面我也爱， 可以泡着吃，他的意思是泡面当然是泡着吃的啦。 哦，我觉得泡面对我来说也是改善生活。 因 为我特别享受的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就是我们坐了一个绿皮的这种乡村火车， 哇，好幸福。 而且当时是在 太过分了， 是在夏天， 你在火车上吃泡面太过分了。 还有这个茶叶蛋，还有榨菜，还有啤酒，还有火腿肠。 你是有多爱喝啤酒啊？ 真有啤酒肚？ 没有，你还那么瘦。的确是这个样子啊！你看那个拈花一笑说泡馍，羊肉泡馍的确也是好吃，可以泡着吃的，对不对？光年说热水泡馒头，加点香油 哦， 这个吃法倒是挺罕见，但是感觉还是挺香的。香油真的是一点就香， 就是在我们东北吃冷面的话，是要加一点点香油的 啊、是吧？ 对，东北的冷面和这个正宗的这个韩式冷面，味道是不太一样的。正宗的韩式冷面应该是用牛骨熬汤晾凉了之后，然后又兑了一些其他的这个调料。但是我们东北人是不太适应的。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冷面是什么样的？酱油 啊， 香油，糖，醋，就很简单粗暴的拌了一个汁儿 啊，明白了。 然后把黄黄的那个冷面 啊， 端放里面，然后切点黄瓜丝儿。炸一点泡菜和香菜， 这听起来很像炸酱面的延长。 但是是有汤的，是有汤的。我们是非常喜欢吃这样的冷面的。 好嘞，回头去东北转一转。红与黑的有恒说，你是不是不知道俺是谁了？好久才知道可以换昵称吧。哎，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而且你换了昵称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们这个留言板是看不到头像的啊，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好不好？我应该会很想你。朱古力豆说炒肝泡三明治也是接地气加洋气吧，我想说你赶紧来好吗？你别再跟我互动了，你是下一个小时的嘉宾你知道吧？来吧，有没有什么可以泡着吃的美食继续跟我们分享？ 泡着吃的， 我看到了你带来了一个油条，油条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泡着吃吧？ 对，但是它这是泰国清迈的一种叫恐龙油条。说实话，我去过清迈，但是我真的没有吃过。 没有吃过是吗？我也没听说过这种，好像是第一次哎。 对，但好像小朋友看这上面有照片，小朋友特别喜欢。 哎，其实就很像小时候捏的那种糖人儿那种感觉，就是吹起来的那种糖衣。 对， 因为是黄黄的嘛，颜色。 而且还有其他形状的，就很可爱。它可爱到这种程度，还忍心吃吗？就倒是，对，真的很适合拿来拍照。 恐龙有什么可爱的？ 不是你， 恐龙就吃掉它。 你有一种打小怪兽即视感，棒棒棒！你是奥特曼。 你说如果是小兔子，我不吃就算了，恐龙那就弄掉它。 但是兔子很好吃。 你说怎么可以吃兔 兔？ 来两个麻辣兔头。拈花一笑特别可爱，他还提到了一种美食叫做泡馓子。哎呦，这个真的是，你是不是山东人啊？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泡馓，你知道馓子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还真的不是，你要南北方的 口水。 馓子就是它炸出来，它是油炸的，首先，但是炸出来很像一个扫把。它是一把一把卖的，然后是一根一根的，一根一根盘在一起，很像某种就是盘丝洞的感觉。然后你可以一根一根掰下来吃，也可以一撮一撮的吃，就是特别的脆。 我见过。 对，泡馓子就是你泡到，比如说 就是任何你想泡的液体里面真的是还挺好吃的。但是拈花一笑特别可爱，拈花一笑说差点打成了泡嫂子。不能乱泡，不能乱泡好不好？Rum 也来了，说这个大煎饼加猪油加酱油加开水老给力了。嗯，听起来也是一个很香的一个吃法哈。嗯啊，哎，你们对这个泡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哦，是不是啊？你看那个花椒留言，有很多朋友在聊怎么泡东西吃。 对， 嗯，冰工厂的达菲、 啊、泡枸杞， 对，说开水泡岳峰枸杞，枸杞是岳峰胡银辉家生产的一种就是商品之一，他还给我寄了三包呢，下次我给你带一包。他们家枸杞特别好，他在宁夏，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很多亩的那种原生态的农田，然后种 枸杞特别好， 对，种蔬菜，然后种一些有的没的。他们家枸杞特别好，而且甚至他给我们带过鲜枸杞，你有吃过鲜枸杞吗？ 有的有的， 好甜呐。 对，但是它好难保存啊， 很难保存， 特别容易坏， 赶快吃完。说为了别浪费，一人先吃一把，然后怎么保证第二天不流鼻血呢？反正也没人想这个问题。冰爽达菲还说了说，说内蒙的奶茶会泡很多东西，哦，应该是吧？行吧，咱们不聊泡的事儿了啊，咱们聊回这个清迈的油条，它其实就是一个恐龙形状的油条，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美食分为两种，一种的是就是纯粹是为了拍照的 啊， 比如说像这种清迈的恐龙油条，我。不会觉得它会有多好吃，因为感觉那个面会很厚， 我就会很硬哎， 啊对， 就是很难嚼， 对，或者是就用我们东北人的话会说梗， 梗， 对，它不会有、这个， 我学会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圆老师的口头禅带给微微一笑的梗，好不好？梗是不是也可以形容人呢？ 是的， 哎，我好喜欢拈花一笑的这个概括啊，因为他说他也是山东的人，他是这么说的，说馓子呢就是极端极端极瘦极端极端骨感的油条。有道理，就是把那个油条往死里炸。就是馓子。还要跟大家安利一款吃的哈，冰工厂达菲还说了说牛大坊的泡牛肉面，这个品牌的牛面我也知道，它是可以就是你带走的。我知道很多人上高铁或者是上火车的时候嘛，你可能在觉得买不到自己特别合口味的吃的，然后这个时候点类似那种方便面型的便携款的牛肉面，然后你加了汤之后的确是属于就是那种跟店里点的一样啊，原汁原味的那种牛肉面，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拈花一笑还说了说干活的明儿见，行吧，你先走吧。贫的要死，2017年微微笑的最后三天节目，今天是倒数第三天，记得接下来两天也要来哦，好不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袁老师你说呢？ 我们听首歌吧。 对，我就咱俩饿死了。 有什么关于吃的歌吗？ 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啊。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啊。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y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代替，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怎么可能起得来呢？瞌睡虫在捣乱，搞不好你根本还没有睡觉。这里的早上没有一只公鸡它会叫。不吃早餐，我就是超 hiphop， 有时会吃早餐，因为当天宿醉超级大。Party like a rockstar， 我 party like a rockstar。最后你们都有吃早餐的，别再装傻。早餐的英文叫做 breakfa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见得会饿。我代表夜猫族，老子宵夜都吃包子。关于早餐店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妈妈和我说 不吃早餐，担心你受罪。 但我 只把早餐当屁，我不会后悔。卢广仲在美而美，等他来个就行，我不允许把他揽在臂弯。对他说，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早餐店的老板脸上有颗很奇葩的痣，听说顶太空小笼包不蒸蒸，汉堡真的要吃早餐，那我选择黑糖加蛋堡。喂，别再问我你是不是加蛋堡，我叫你是薯饼和大冰奶。当你看我走进来，我不是吃早餐，我是还没吃夜宵。要当个嘻哈哥，你没在熬夜，你就是偏宵。差不多先生宵夜跟早餐差不多，我们话不多，因为喝醉差不多的跟我不想吃差不多，但比喝差不多都香。我们都吃差不多的凉面味增汤。关于 rock and roll 我不熟，你要我不老，但我有时候也会穿 NBA 的裤裆。便宜星期一到底是哪里便宜呢？我是不是穿的 skin 所以便利呢？其实我从没看过 rockers 在早餐店，那里除了学生我只遇过老饭店。大家带着微笑迎接早安穷之美，但我脸很臭，老板怎么是柳橙汁呢？别再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了脸卡好了。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掉。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huh?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做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oh,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一毛做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 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 快点起床啦！吃早餐啦！大家喜不喜欢这首歌啊？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快被这首歌洗脑了。Rock 不撑伞 ，Rock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咱们再用这个一分钟的时间，快速分享一条资讯。 啊，这个是沉迷电子游戏呢，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世界卫生组织最近更决定，将于明年起，也就是2018年，要倒数几天了啊，沉迷电玩列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名为电动失调症。据报道呢，世卫将于明年发表国际疾病分类编码第11次修订版，其中将会把打上瘾列为精神病的一种。症状包括玩家会无法自我控制电玩的次数及进行的长短，沉迷电玩影响正常的生活等等。如症状持续一年便已经确诊了。不过近年电竞流行，不少人呢是以电玩作为职业甚至致富，那他们也算是精神病患者吗？无论如何，电玩呢还是适可而止。 哎，对，叫做什么？叫那个失调症， 电玩失调症， 电玩失调症。好，大家玩不玩电玩？因为我真的是从来不玩电玩，而且我从来没有沉迷过电玩。 我也从来不玩。 哎，我前两天玩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那个游戏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一个大型游戏机，然后两个人坐在一起，一人选一个角色，还可以有几个按钮，有一个那个转把，那个转把是可以憋大招的，然后上下左右调位置，然后有那么几个小圆形的按钮是可以出招的。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看到的话我给大家播一两个小视频好了。我跟水水玩的，水水玩这个游戏就可厉害了，一看小时候就没少玩，你知道，特别神奇。我看看哈，这是不是水水？给大家瞅一眼，长这个样子啊，好。是这样的一个游戏机，大型游戏机，然后一人选一个角色，你们能看到吗？有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机噻？反正我就经常被水水踢死，你知道吗？就是几个大招憋出来就把我踢死，所以我觉得水水就是有这种失调症的人。Rocker 不撑伞 ，Rocker 不上班。胡英辉说这首歌真是把我唱饿了。这首歌我也觉得还挺饿的。但是呢，袁老师当时有在跟我一起聊，说这歌算是什么风格？算是有点摇滚或者是 hip hop 风格吗？对不对？还是总体来说是体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那个一种 rocker 的精神。 对，他好像一直在 diss。 那要不要一起来两句？ 好啊， 预备走 ，rocker 不撑伞。 活力调频酒吧。 我不行，我今天必须把袁老师逼出来，大袁对不对？不能让我喊他老师。你记不记得歌词是 rocker 就是摇滚 rocker 嘛？哇 ，rocker 不撑伞。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活力调频 FM98.2 AM927，每天早上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哇，开心！今天呢是北创营大聚会，因为我觉得好像常看微微一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我是北创营的一员啊，我不遗余力的欺负我们北创营的同学。然后今天又请到了一位北创营的同学，而且我其实大圆老师也是北创营的营员，对不对？ 对，对，我是北创一期的。 北创一期的亲爱的朋友们，师姐，我已经问过了，他们一期不聚会。今天请到， 或者是我参加的比较少， 有可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的同学，也是经常在微微一笑跟我们进行互动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朱古力豆，想起来了。来，掌声欢迎汪鹏程同学。 好，大家好。我是汪鹏程，在那个这个节目里边，其实应该不陌生，是吧？ 对， 我其实一直是在场外的。不是主持，但是在场外一直在互动。 场外记者，场外记者。 我是坐在场地里的一个观众。 哎呦呦，真会说话！已经有很多熟人跟你打招呼了哈。你看红与黑的永恒说表哥，哎，对，他为什么叫做表哥呢？是因为他是做手表的，对不对？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身份好了。 啊，好吧。我是我公司叫天时恒生，是这个做手表，主要是做电商，然后也有一些线下渠道，就电商现在讲新零售嘛，对吧？然后做手表做了有这个七八年的时间了，所以其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叫我表哥，然后在我们这个同学圈子里面，就是更是管我叫表哥了，我也就欣然接受了。 哎，大二老师，我要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个这个紧密性哈。你看，比如说来跟他打招呼的兵工厂的达飞呀，卖保险的硕哥呀。硕哥是卖保险，但他保险卖的特别洋气，他是给中小企业做那个互联网保险规划的，就可以帮一些比如说企业省很多保险的钱，这样你如果有企业的话也可以找他。对，然后包括这个来跟他打招呼的其他的朋友胡银辉呢，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特别热情吗？是因为我们拿人的手短。 哦，拿了什么？ 拿了什么呀？是这样的，我们 手表那么贵也会拿吗？ 呀， 哎呀， 我们不要脸的。是这样哈，我跟你讲，我们北创营四期呀，毕业的时候，然后大家有说这个，因为大家都是做企业的嘛，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自己的产品的，大家可以赞助一些东西给大家做这个纪念品，然后小表哥汪鹏程同学赞助了100块手表。 哇， 大不大气？ 好大气。 就是他手上的这一块。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块手表吧，这是可能很多勾起很多主持人回忆的一块手表。好不好？你要不要这么尴尬的笑？ 我有一点尴尬，这是硬广吗？ 啊，不算了，这个节目虽然影响力不大，但是主持人的话语权。 好，感谢有这样一个 不算不算。 其实因为平时也帮我推荐过这只手表呢，其实我觉得它是个很有感情的这样一个手表。它是这个建军90周年的一个限量纪念款，然后今年刚好我们毕业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去了延安， 对， 重走长征路的一部分，我就特别有感触。然后跟在这个之前，正好我们也这一款表要推出，我跟海鸥这个品牌合作，有这么一款表推出，我就跟后来跟老师说，我说我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毕业大家都送一个礼物嘛，然后我说我们打算拿这只表送给同学们，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创业者，创业是一种精神，长征本身这也是一种精神，那么这个手表其实寄托着很多精神。手表其实本身很大程度上现在是一个表达情谊的这样的一个礼品属性，那我觉得特别合适，我自己就觉得这个进入那个状态之中了，所以我说就算冲动也就冲动了。那么现在我们同学聚会很多时候都亮表是吧，平时大家都晒表，这个表我卖得非常好，跟大家帮我宣传有很大的关系，谢谢大家。 因为是这样的，这块表其实是那个建军90周年的纪念款。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不算硬广呢，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有很多的民族情节在里面的，包括他刚才提到的这个品牌，然后我作为主持人我不太敢把品牌的名字再说一遍，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是民族的品牌。 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想起来买手表的话就会想起那些一线的国际品牌，我觉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很多民族品牌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手表的工也并不比国际品牌要差。如果大家可以关注的话，的确可以关注好海鸥。 能不能联系厂商把广告费给我打一下，是不是？包括他这块表，当时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呢？是因为我在军事频道工作过嘛，你了解我的，这是一块军表，嗯，然后限量1927块，背后还有"河山统一"四个字，是南昌起义的口号，然后是一块就是挺有情节的表。现在是不是卖完了呀？ 太赞了，我卖完了，但是有复刻版，有后面的这个是限量版嘛？ 啊、 然后有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限量的那份情谊没有了，但是限量之后的感情还是会延续的。 啊，我看到了，维罗娜也来了，说是三三我来了，你好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手表的事情，你喜欢手表吗？如果喜欢的话，跟我们聊一下哈。袁老师喜欢手表吗？ 超爱。 啊，你爱什么？ 国际大牌， 你， 但是我知道海鸥有一款超贵的表， 嗯， 100多万， 哦，海鸥 你都知道， 哦，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三合一， 对，那块表超级漂亮， 哇，哦， 好想拥有， 嗯，那你平时为什么还会选择比如说国际表呢？你会了解国手表的一些分类吗？比如说是有什么电子表、机械表？ 我就知道有一种叫陀飞轮，是吧？ 啊，这是很高端的技术 啊，对， 哇。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对，普及一下好了。 对，手表呢，其实手表最早肯定是计时工具了，对吧？那么到今天来讲的话，手表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和时尚的符号，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价值的体现。那么从手表的分类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通常会分为机械表和石英表，就是 电子表。 石英表在这个品类里边。 我说电子表是就是跟我们那个直播间那种一样，显示08冒号4正9号， 数字显示的。但当然现在数字显示的更多的有智能的手表，对吗？那么其实这是几大块的品类，差不多就是这样来分。就是你直观一点的话，我可能叫这电子表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谢你啊。 那陀飞轮呢？ 陀飞轮就是机械表，它是机械构造，首先是一种这个，它是抵消地心引力的一种这个机械构造。那么这个陀飞轮又是机械表里边的，可以说机械表里边的翘楚，就是机械表里边有三大复杂机构，那么陀飞轮、万年历和腕表。那你刚才所说的海鸥那168万的表是这三种复杂机构合一，能做成这样子的话，其实全世界也没有几家这个厂商是可以做到这个三合一的。 明白了。然后我看到在咱们微信直播间里面，其实啊，这个一刚开始就有朋友要跟你互动，Ram 说吴秀波吗？然后喵小姐也说好像吴秀波啊。Serena 说表弹吴秀波。 啊，这个是那个去年是前年深圳钟表展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这个媒体，也许我熟悉的，然后还在是深圳的什么报纸里边还是广州什么报纸里写来着，这个我们也参加那个表展来着嘛，然后有一个这个采访，然后写表弹吴秀波，就是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觉得我最像的应该是老 啊， 就是人家是大叔，大爷吗？ 奶奶灰是吗？而且你知道他特别特别的可爱，他的办公室是设在四合院里面的，然后在雍和宫附近的一个小院子里面，然后他是一个特别有那种就是老人情节的人，然后他平时开车应该是有两辆车，对不对？然后有一辆是那个老年代步车。 其实是个电动车，对，然后我把它叫老年代步车， 超小的那种， 因为我是为了环保。 我看到，哎，你是不是请托了呀，王鹏程？ 我 要生气了。 我发了朋友圈啊，对，现在就 我要生气了。 我给你节目拉新人啊， 朝思暮想。情如毒说好帅呀。 这个一会儿回去跟我要红包啊。 有没有必要这么明显呢？王尔娜说我用的是 iWatch， 傅建中集结号资本说怎么长得有点像我，他也是的确有点像，属于一个粗犷大叔型的。 那回头见一面喝点。 可以约着我喝，一起约着喝一点。他是那个集结号资本的创始合伙人。 集结号就很帅，这名字。 对，然后是基那点事儿说不是张震岳吗？也有点像。 还有李宗盛呢。 但是大家怎么都那么了解你啊？又说又像吴秀波，又说又像这个段子手，而且谢尚进特别的过分。你经常看我们的节目，你应该知道谢尚进。 我知道，我还互动过呢。 对啊， 艺术家吗？ 艺术家，然后那个艺术青年鉴赏家、收藏家。 对， 他发了一块自己手表的照片，说表哥帮我看一看。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你能看到吗？ 咱们一会儿休息的时候，我再让他帮，再让那个鹏程帮你看哈。嗯、另外呢，不点点还有 RAM 有在问说怎么去表哥那里买表。嗯， 这个线下说吧，别直接广告了，我觉得可能不太好，是吧？ 这也其实不算广告哎，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下渠道，你觉得呢，袁老师？ 没问题啊，是我们是北创银坛了。 怎么买啊？嗯， 我觉得是这样，今天。等一下，你要有想要买什么样的表，我可以先给你一点推荐。然后至于买表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我不是所有的表都卖，但是我所有的表我也都可以帮你来买，帮你来参考。然后这个如果要想在我们这儿买表的话，我的公司叫天时恒生，然后那个我们商号叫天时汇，可以搜索我们商号。 好，明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个公司的名字天时恒生，其实我对这个名字一直挺感兴趣的。因为它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时间， 对， 天时嘛，第二次是恒生，就是有永恒的概念，所以你当时起名的时候是不是很用心呐、啊？ 缘分，我觉得，天时，我觉得应该比较好解释了吧，天时地利人和，然后而且是个时间的生意，天时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切事情都是那个时机是最重要的，所以天时就这样定了，本来就应该叫天时了。但是北京公司太多，叫天师没法注册，然后就在想呢，延长一点叫什么呢？那这个、其实我们希望这个时间是永恒的，可能时间不能永恒，但是我做这个手表的生意，这个滴滴答答的，我就觉得其实时间也是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永恒的，所以天时就是这个天赐良机，这个天赐时机。恒久生息，这是我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明白了，原来我刚刚知道红与黑的永恒是恩典，是吗？欢迎欢迎欢迎。这样啊，我平时直播的时候你都不来看，表哥一来你就来看，反正你不是我的朋友呗。但是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跟袁老师还有跟鹏程聊一下对于时间的理解。我觉得时间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概念。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微博，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大概好像叫什么钟楼什么的，因为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钟楼，好像是某一个古城的一个古建筑，他就注册了一个微博，他这个微博上什么都不做，他就只报时。比如说一点的时候他发条微博，一点整的时候发一条咚，然后两点整的时候发一条咚咚，三点整发咚咚咚，就有很多人关注。没有其他的内容。我觉得其实就是给生活一些节奏感，然后时间的仪式感。那其实说回手表这件事情，它注定是来记录时间的嘛，但是对于手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理解，比如说手表是只用来看时间的吗？还是手表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元老师吧，因为他是一个时尚的这个达人，你知道吗？这毕竟是买国际一线品牌的嘛。 是喜欢但是木有钱。 对于手表是怎么理解的，然后咱们再看看鹏程和你有没有不同的观点，好不好？ 我比较关注的一方面是儿童的这种电子手表。对，因为很便宜很时尚，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喜欢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现在有的时候也会买，可能几百块钱或者是一千一两千就可以买到一块很好看然后也很好用的一块手表。还有一种呢，就是特别喜欢，但是只能欣赏。 有的表真的太贵了， 就是好几百万的那一种，然后去看一些这个关于手表的一些杂志去看一看。对，所以就是一种能买得起的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这种。 你不要这样袁老师，我不知道你的家底吗？我这人就是从来不对观众说谎话的主持人。 但是现在因为我没有手机，所以对我来说经常如果看时间的话，我会用手机看一下几点几点。 那所以咱们问一下鹏程好了，既然大家有这种更多便捷的方式去看时间的话，为什么还要戴手表呢？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你要问所有戴手表的人，你说你看时间在看什么，其实可能也不会所有人说我都在 看。 看 一种身份。看两个。 那么。 看两个。 就是手表这个属性，一个就是实用属性。你刚才说从时尚，从小朋友会用的这个手表，可能是你自己小朋友的时候在用，但现在小朋友很多也都在儿童手表，这个还是实用性很强的。或者我们偏智能手表都是讲功能讲实用性比较强的。可是另一类的手表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讲时尚，在讲品味。那么至于它多少钱，我倒觉得买表多少钱都可以买，只要你喜欢，就跟买画一样，那好那个名画我们不一定都能买得起。这个大瑞老师刚才说的也对，这个就是说 就算您很有钱，但是也不一定所有的那个贵的东西都要买回来可以欣赏。对，我在我看来有一些很名贵的这个手表，或者是刚才我说那个机械构造比较复杂的，包括一些独立制表人的手表，那么我们都喜欢它就可以了，就像名画一样，欣赏的眼光。但是我们能买得起的，也不要计较它是什么样的品牌，喜欢就戴。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更是时尚穿搭的属性。 明白了。我看到了，红与黑的永恒原来是肖康，什么 sorry 呀、队长。然后月逢胡云辉说了，说爱表的人才懂，的确是这个样子。这样吧，咱们既然说了这么久的表，其实表哥今天也带了几块表来，咱们先给大家看一块，你说呢？这样咱会有更直接的那个感觉，对不对？ 我带了几只，其实我这几只都是我自己的表了，当然有一只比较贵的是我不是我带的表，也是这只表给大家看一下正面，背面私下里看。 看看可以离镜头稍微近一点，就应该在你正前方，看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这是一个三问表，也是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国产的品牌，也确实做得很不错的一个品牌。然后它是三问表呢，它是通过这个有一个打鸣的按键，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微博报时，我为什么说它就是它报时报刻报分是用不同的打弦的声音，全是机械制造出来的声音，然后当当当当当当，但是这声音是时刻分声音是有区隔的。等一下， 所以说你要数对不对？ 对，你听着它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是北京时间8:57，它会怎么报呢？ 那给你调报一个，它就是它先打8个10，但这十的声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8:50，五十分是3克，它打3个克，克就更脆一点。 滴滴滴。 对，然后再打，还有5克之后5分，再打5个分 啊，报到分是不是？就是读读读读读， 对， 明白了。 所以刚才我拿的这只表呢，这个其实也算高端手表，那么它是机械构造比较复杂的，然后这是一个比较。 麻烦你传过来好不好？那块表，小心哦，这块表好像48万，我印象是吧？ 然后这只表是一只比较普通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国际品牌了，这个是就是大家应该会很熟悉的一个品牌，特别经典的。然后呢，这个品牌和另外一个这是劳力士和百达翡丽这两个品牌，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说的，就是他们是这个本身就是很有故事的品牌，也是很具代表性的品牌。那么我特别喜欢百达翡丽的这个广告语，这也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手表能我觉得这个手表的文化能延续的这个原因。那么它的广告语是没有人能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是为下一代保存而已。你想想这个多厉害，对不对？所以这种除了这种传统的手表的话呢，现在还有很多时尚类的手表。那么时尚类的手表，这一只手表呢就是现在最火的，就可能在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人。 对对对，很眼熟这只手表。 对，它就是一只表。然后就是一个很简约 的手表。对，好看的。 叫北欧风格的这样的手表。那么它呢，这个就是现在是火遍全球，是在那个国外的 Instagram 里边是先火的，那么在国内现在也是特别火的。而这一类的时尚的手表的话，那又有不同的这样的，这都是 哇，好可爱呀！ 对，所以它就是你一看就可能会很喜欢，但是它也不贵，你穿衣服搭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佩戴。所以我觉得就是手表文化，就是一个从品牌和价值感出发的文化，一个就是从时尚和潮流来出发的这个文化。然后另外我另一只忘带了，这只只有一个表针。只有一个表针，这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手表，还有一个一般我们手表一圈是12个小时的，还有一圈24小时的这样手表，这都是我自己平时可能我会没事会去戴的这样的这个手表，还有这个也比较特别。这个是 哇， 这个也是一个就比较潮流的这样的手表。 这不是秤吗？ 它 这不是某种成鱼的。 其实这个手表啊，它是这个样子， 感觉像潜水。 对，它可以拆开来，然后这是个防水装置，然后拆开来这样也可以去佩戴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表，就方寸之间从设计才能体现出来它的不同，然后从文化才能体现它的不同。 我看到了，谢少进说老铁从长安街上堵车看直播，大家应该是对这个手表都特别的感兴趣啊。刚刚表哥一股脑的给大家介绍了好多款手表，大家有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某一款？我就可以让他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不是这个售卖的 的意图吗？他只是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手表，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你更喜欢哪一款，好不好？嗯，袁老师刚才那几款，你会觉得哪个更勾引起你的这个兴趣来？ 就是那个超可爱的那个，感觉像可以潜水的时候戴的一块手表， 这个大圆形的，要不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款好了， 这个手表是这是一个瑞士品牌，但是它主要是设计会比较领先一点，然后是比较工业风，然后通过这个它的机芯和齿轮和它把它的分针秒针和时针都齿轮化了，然后做的就是从设计的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是很有工业感的，然后这只手表其实它也是很潮的一只手表，它通过不同的颜色的搭配，但正常是这就是两条表带的嘛，那么现在把它这个装在这样的一个装置这个里边的话，就还可以去游泳用、潜水用、那么这个就使得这个表的这个使用场景可以更宽泛一点，但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潮流方向的这样的手表。 我发现大元老师特别有趣，因为你长得就是很瘦小嘛，然后就看起来很瘦的样子。我发现越是小只的女生越喜欢就是大大的东西，比如说喜欢车，喜欢就是吉普车，那种大车，喜欢大卡车。然后比如说可能房子也会喜欢平层型的，然后就喜欢大的，然后手表也喜欢大的，因为我看过你穿很多就是很大的鞋。 那是脚大的。 你会喜欢这个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对吗？很酷的感觉。 就是我比较喜欢工业风，然后比较中性的一些，就是我觉得因为我长这个样子，可能带特别女人的不是会特别好看，所以我感觉这个很有设计感。 这只表你当时是在哪儿买的呀？ 这只表是朋友送的。 哇，好大气啊。 很 幸 福呀。 这个因为我跟他的这个品牌创始人也认识。 那你如果是买的话，这只表贵吗？我就是 不贵，1万块钱左右。 好贵啊。但是这表有没有低于1万块钱的？ 有啊，我其实今天戴这些表都不到1万块钱，包括我手上戴的。 对，你手上戴那个价格还是挺合理的，我觉得。然后那两只小表大概多少钱？ 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都 可以。 其实啊，我很卖力气哈，今天我这有点像电视购物。 我很久就想做电视购物来尝试一下，然后一直没有机会。 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电视购物的即视感在我心里都出现了。 没有，我觉得手表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聊手表的时候，并没有电视购物的感觉，是因为手表的确对大家来说意义不太一样，它跟消费品不太一样，跟你比如说口红，然后或者是眉笔，然后或者是衣物，的确不太一样。手表大家是会有感情的， 对， 因为一只手表大家如果买的话会戴好多好多年嘛。我相信其实今天收音机前，包括咱们视频直播之前，有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都会很喜欢手表，包括我看到了名留言说现在是对怀表怀改腕感兴趣 这个玩的深，就是怀表怀改腕一般都是老表，找那个古董表，然后改成腕表。 明白了。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个手表有任何的这个兴趣或者是问题的话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在这个整点9点之后继续来回来跟汪鹏程表谈吴秀波聊一聊手表那些事情。先来听一首这个什么歌呢？动物世界吧，好不好？因为平时不在，没人播歌，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就凑合听吧，好吧？一会儿见。 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秋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 一样，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利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北京时间9点01分54秒了，已经。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戴元。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天时恒生的 CEO， 对不对？表谈吴秀波，汪鹏程。 大家好，我是表哥。 哎，对，叫他小表哥就行了。我看到了，笑什么呀？怎么了？ 为什么要叫小表哥？ 对，他之所以叫小表哥，是因为就是我们班啊，那个还有一个做 大表哥是吗？ 对对对，比他老一点。 他做那表大，他做水表。 对，他是做水表的，哦，智能水表， 就是我们家茶水的那个水表。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叫他大表哥嘛，这是小表哥，这个人习惯带到节目里面了。然后陈雪峰也来了，欢迎雪峰啊，送了好多好多掌声，非常开心。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如果是在北京地区的话，FM98.2 AM927双屏收听，如果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其实今天特别有必要看视频直播，因为表摊吴秀波汪鹏程同学带了很多很好看的很有趣的手表来，所以你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啊，这个很简单，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还可以发送图片和文字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刚已经有这种特别知道互动的用处在哪的两位朋友发了这么几张图片，一个是谢尚进，一个是明，发了自己的手表的这个图片，说小表哥帮我看一下吧，咱们帮他们看一下吧，鹏程，好不好？ 好啊。 嗯， 我刚才看了一下谢尚进，因为是艺术家嘛，我觉得选这个机加 Reversal 还是特别符合你的气质的，而且这个表是可以翻转的嘛，是两面的。 然后就是翻转过来，你可以这个它有很多选择了、当然后面你可以有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定制、也可以是两个表面，然后我觉得这表是特别适合你，但我不知道你想问的是这个这表是你要买还是已经买了、还是你想出手。 我要看一下哈，这个用拿着这只表的这个手，就是谢尚进的手。 就是他的手。好吧，太专业了，我是鉴赏表的，你是鉴赏手的。 其实我没有看出来是不是他的手。你谢尚进一直在线，你先告诉那个彭程你是想问什么问题嘛，好不好？还说你只是想秀一下自己的表。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明的那块表我觉得好有趣啊、看起来。 对，这个表是今年最具话题的一只表，最具话题的表之一吧。是2017年3月份的那个瑞士巴塞尔钟表展里边的一个明星手表，它是一个独立制表人的手表，俄罗斯的一个制表大师，那么俗称叫小丑表。那么也是一个限量的款。那我有几个朋友订了这个表，我也看到，就其实今年去巴塞尔的时候我也看到实物了，确实是很有意思的，看起来像一个小丑一样。那么它是里边的机构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表是你的，恭喜你。 很厉害是不是？明，你这表是你的吗？我好好奇啊，我还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这个观众里面金主啊。这表贵吗？ 这个表应该在独立制表人的这个品牌里还算 OK。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是几万瑞士法郎的样子。 大概 就是三四十万。 不是说特别特别贵的手表。 对，因为独立制表人的手表一般都很贵。 对，大卫老师说买就买。 臆想，我意念当中已经买了，我已经拥有它了。 但这块表真的很可爱，对不 对？ 对， 梦想总是要有的。 对，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我怎么去看它的时间？是在两只这个小丑的这个眼睛？ 对， 是在这儿看时间是吗？ 大家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里面看一看明发的这张图片，因为说是小丑表呢，大家还是 是这样的， 特别特别 的。对，让袁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它的表盘上呢、是一个这个小丑的脸，有个咧的很大的嘴，然后有一个红嘴唇，有两只眼睛圆溜溜圆溜溜圆溜溜的，而且就是很可爱了，很难形容，它是很有那个设计感的某种小丑的造型。而且我看到这是一套彭程，就是它是一只手表配了两个袖扣。 对， 总体来说是一个很有设计感的，是和设计感的这个一个钟表哈，不知道是不是名的手表，如果是的话，真的要恭喜你了。谢尚进说了，说他是想问一下这只表的 R 是什么意思。 R 这个不就 reversal 就是翻转吗？这个是积家的一个系列，叫翻转的系列。 R 在哪儿啊？ R 我不知道它是有特别的 R 在哪儿，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英文字母吗？ reversal。这个对啊。 明白了，你说的 R， 我觉得就我只看到了 reversal 的 R 啊，其他的没有看到其他的 R。 应该是，应该就是这个吧。 它的翻转是指翻转过来还可以看时间吗？ 它这个面儿，它手表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它，翻不了，它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轴，就像一扇门似的，可以打开来转过来再翻过去，就所以它这个手表就有两个面。有一些是两面都能读时间的，有一些是正面是有时间，背面就是一个可以刻一些定制个性化的这个符号啊，字也好，什么都可以。 你知道其实这个刻字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我昨天就是去逛街的时候逛一个设计师的小店，然后买了一些东西哈，然后那个我买了一个2018年用的笔记本，就是那个日历型的笔记本，我觉得特别有趣，而且是粉红色的，这个皮表面的，我觉得很好看， 我喜欢。 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特别好看。我会拍照给你，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去买啊。然后你知道它那个样品里面呢是有一个刻的字的，它做了一个示例，比如列了一个名字，然后还写什么什么爱是永恒，还刻了一个日期。我就问他说：“我说可以刻字的，对不对？”他说可以。我就想刻一个珊珊2018，我觉得很有趣嘛。我是昨天还是前天买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刻好？他说我帮你问一下哈，一会儿回来跟我说，大概2个星期。我说意思就是2018年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星期了。后来我就没有刻了。如果是想要在手表这种东西上面来进行一些像刻字啊这样的一个纪念性的意义的话，是不是还要去选特定的品牌，要提前去准备啊？ 对不同的品牌，这个其实有一些名表，就正常的这个它是不提供这种服务的，但是会有一些表款，或者是有一些销售商可以再提供这种服务。 嗯，我明白了。嗯，谢尚进说是表盘里的二，可是你拍的这张照片，我没有看到那个二在哪儿。 是糊的， 对，是糊的，哎，是糊的，尚进。嗯，要不然你先过来一趟吧，你下节目一起吃早饭好吗？反正你也堵车，你不在长安街上吗？ 把手表快递过来也是可以的， 发个闪送。 对，是深深深深收。 表盘它那个，如果是那个 logo， 应该不是 R 啊，是技嘉的那个 logo， JL 技嘉是 JLC 的那个缩写嘛。然后这个这样糊的看起来可能像 R 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位置。 嗯，我也没看到那个 R 在哪儿。 哦。八点钟的位置是 R， 对，这是个限量版，因为你背后它这个背后已经写了是限量版嘛。八点钟八点那个刻度是 R。 好可爱，我觉得。 对，这个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就是限量版的一个特别的设计，对不对？就是 Reversal 的一个系列的限量版。哦，明白了。嗯，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他这只手表很好吧？ 很好。 所以要问一下，就真的是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买了手表，中国人很爱买手表，而且买手表一定要买好表。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去国外玩耍的时候哈，比如说你跟旅行团出去的时候，大家总是要安排购物的嘛。有很多阿姨是一定要买表的。 对。 特别有趣，就他们一定要让导游带他们去表店里面，而且他们是指定品牌的，基本上是根据那个地区划分。比如说我就知道，比如说东北的阿姨就特别喜欢买某一个品牌。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很多人我觉得买表可能 某欧和某劳。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表的文化。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是觉得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买一块表是用来晒的。不知道彭程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自己的理解，就是手表到底是用来戴的还是用来晒的？ 对，我觉得手表就是用来戴的和用来晒的。 认真的吗？ 我真是认真的呀，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它是价值的这个属性，说我想就买劳记、欧记，OK 啊，这个它就是为了这个，就跟你说我带一个这个珠宝饰品，这个珠宝饰品我要金的和要不是金的，要这个镀金的，其实有可能那个造型是一样的，但价值会差很多。那么包括珠宝也有品牌，那我为什么非得要高端的品牌？那其实很多时候是要满足自己内心的对价值感的一个追求。那么它干嘛？其实我觉得总有晒的一个属性，但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是 OK 的。所以我觉得手表刚才讲说是戴的还是晒的这个问题，我经常会被问到，我的回答都是戴的和晒的。 晒也行，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晒就是，如果我们非要得戴着百万的手表才觉得这个晒是一种炫耀、一种炫富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人家可能炫的是文化。我们自己，我们没买起百万手表，也许不懂，对吗？那如果我戴的就是一个2000块钱的手表、1000块钱的手表去晒，我晒的是个时尚和品味，那也许那个买很贵的手表人还不懂我，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仁者见仁的，但是我认为戴你就要晒。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是不是？你看我这块表，最有趣就是不，你晒得得自然。 对， 是不是？不太自然的不太行。 对，就比如说像这个西双静同学，就是我们必须这期节目要收这个某机这个品牌的一些广告费。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期节目被这个品牌占用很大一部分时间，然后他在我们这个聊天室抛了很多很多非常细致的照片。 哎，如果是大家有这个自己喜欢的手表的话，也可以把照片抛上来哈。其实这期广告这期广告这期节目真的没有广告的意思哈，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手表的文化。那其实刚才也聊到了，说手表是用来，也是可以用来，当然用来戴的，然后也可以是用来晒的，然后也聊到了说大家收藏的时候也会用一些品牌来增加这个价值感。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姑娘买珠宝的时候不太追求品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脑子越来越清楚，反正就是我身边的很多女孩买珠宝现在就是比如说买那个裸钻。 对的， 就不太再去会买一些一线的品牌。大家其实可能是注意的是一个实际的价值，然后注重的是日后的增值。其实手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讲究，就是怎么买手表才有可能会增值或升值很快呢？ 这个手表升值是通常我觉得这跟艺术品啊什么的可能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但是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一些新闻，那么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只这个劳力士的手表，钢的手表，在拍卖会上拍了1700多万美元，含佣大概1.2亿人民币，一只表，是一只老表，一只旧表。那所以就大家就会觉得，哎呦，手表收藏都应该可以那么值钱，但是物以稀为贵嘛，那个是限量又限量，其实最后存世量就没有几只的这样的手表。那么我们通常佩戴那个手表的话，我有朋友问我说，买只手表等着升值，我说我个人认为啊，虽然我是卖手表的，我是觉得如果买手表等着升值的话，还没有买股票靠谱。 那我觉得就不要等着它升值了。 升值，当然我说这话，其实可能因为今天也会有我发朋友圈了嘛，会有手表行业的朋友这个听这个节目、看这个节目，也许会对我拍砖。但是我说的是， 手表行业的朋友没有希望赞助这个节目的，因为这个主持人就特别喜欢推广别的东西， 特别喜欢做广告。 对，主持人特别喜欢手表，他手上扣着，特别缺一只表。 我觉得这个是个说真话的节目，所以我来也是说真话。而且关键的问题是，我刚才在路上，还有我喜欢这个节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节目特别能说真话，也很亲切。然后呢， 不要给我灌这种迷魂汤。 但我不喜欢的也有，不喜欢就每天早上，其实我都是这个时间在听。我基本上是在上班的路上，就一路都在聊吃啊，吃这个吃那，我这肚子就咕噜咕噜咕噜的。然后这个还不重要，重要是聊完吃了之后还放那种歌叫不吃早饭不吃早饭。 Rock 不撑伞 ，Rock 不上班。对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们还是聊表吧，聊表，我觉得这个不饿。 有没有一种虐恋？聊表不饿。 那手表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的秀波，然后也提到了说，一款手表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品牌啊，或者是独立设计师，它的这个会导致这款手表它的价格跟普通的电子手表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好像一些珠宝，比如说被一些名人戴过之后，它的这个价格会翻很多倍啊。可能一方面，比如说它是一个这个自身，比如说一款这个很稀有的这个宝石，然后后面可能被这个伊丽莎白泰勒啊，然后去戴过了啊，在什么样的场合赋予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翻很多倍。那手表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对，刚才那只手表， 先把那些表拿来，我给你戴的 啊，一定要一起一直胳膊， 你是开光， 可以开一个光。 对，其实刚才也讲到，就是手表它是有收藏属性的，但这个收藏属性的话，就一定跟这个表的本身它的那个价值档次，本身它的材质，本身它的工艺和技术，然后还有哪些人戴过这个表，每个表都有故事，它背后的那个故事就是它的后续的价值的这样一个体现。但是所以我刚才讲，就是如果我们日常要买表的话，你就别考虑说我的这个收藏它能这个日后能长成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要走文化这条线，比如说刚才买小手表这个哥们儿，然后刚才他这个他也在问怀表改腕，对对，这样的，我觉得他是玩表的。玩表你慢慢去玩，其实他这里边去走文化这条线，我觉得是有可能你会能把这个表留很长时间，让它价值慢慢去体现出来。但是今天我讲的是，就是如果我们从大众这条线上来讲的话，手表跟刚才珊珊讲那个珠宝越来越像了，它饰品属性非常强。现在我们戴手表的话，我为什么刚才讲，就是说你几千块钱的手表，几万块钱的手表，甚至更贵的手表，你喜欢能承受得起是种缘分，你看中了你就买，跟你是要有眼缘和你自己去佩戴它的那个穿搭匹配的这种程度。那么如果喜欢，如果能匹配，你就可以买一只，但是不用考虑其他的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手表的这种饰品的这种属性的话，其实也现在也已经体现出来，就是手表的其实品牌非常之多，并不仅仅是我们知道的那些知名品牌，但是更多的品牌的话，就是让大家能可以容易购买嘛。 对，其实说到品牌，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咱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哈。我看到了这个岳峰胡英辉提到了一个观点，不知道表哥同不同意哈。因为大家如果提到手表的品牌，如果我问大家哈，你觉得手表的品牌特别有名的都有哪些，你们现在可以打出来给我看啊，一定会提到胡英辉提到的这个手表，就是劳开头的。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品牌是土豪，其实我觉得这个品牌的性价比是最好的。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你同意吗？ 这就是玩手表的，所谓玩手表的，玩手表的其实这一群人、啊、 是怎么玩是、 啊、手表是我觉得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不得不承认的，手表确实是这个社会上，就名表啊，是这个社会上的高端阶层，特别是男性阶层手中的一个玩具。 嗯， 就是很多这个大佬们，我们都看到在各种这个媒体上曝光出来他戴的那只表。其实你看那个表不太怎么这个出奇，但是背后应该都有他那个故事。那么。所以刚才这个老胡说的，说的那只手表这个品牌啊，就是玩表的圈子里叫一劳永逸，就是你有一只这个手表的话，其实是你可以、这个、 够用了， 够用了。对，它是比较皮实的，就是说，其实，在咱们中国 耐操是吗？ 对，在咱们中国，它的价值感会放在第一位，但是在这个手表文化更强的这样的国家里边的话，其实工薪阶层也会戴这样的手表，就是因为它确实很皮实，就是他自己现在本身给他质保就5年，然后基本上一辈子都不怎么坏的手表，那它不就性价比很好吗？ 好吧，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的托儿太多了，汪汪张。赵新宇说：“丹尼斯，我爱你。”哎，你们能不能走点心留言呢？小张同学，咱们这样吧，刚才我觉得鹏程一直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玩表的人。 嗯， 我觉得好像玩这个词听起来很轻松，但是玩其实一点都不轻松，玩代表着研究。 嗯， 而且我觉得表简直就是一入表门深似海，一入表坑深似海，好不好？那基本上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算是玩表呢？会不会就是一玩手表就开始就中毒，然后就永远都摆脱不了手表这么一个物件，然后一直想要去跟它发生一些关系？ 对，我觉得手表是在我看来也是玩，但是我的玩可能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手表的圈子里边原来老流传的一句话叫穷玩车富玩表，对吗？然后后面还有，但穷玩车 后面还，你要死吗？ 穷玩车富玩表，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就可能说珊珊说的是一入这个表坑深似海，就是如果你追求的全是价值的这个属性的话，那肯定是特别深的。就刚才我这没有任何一只这个层面的好表，就很贵的这样的手表。那么我刚才说那个二手表拍卖的1.2亿，那新表那个某明星明星名字可以说哈，像鹿晗前一段时间出名，把很多手表带出名，每一只手表都1-2百万，甚至几百万。那么这样的手表，其实如果是传统意义上说玩的这个圈子里边，那我觉得这确实是很深了。但我的玩就比较轻嘛，我是轻玩。那比如说这些手表大部分都是我觉得能买得起的，我去各地去，其实我可能比如说出差也好啊，出去玩也好，我比较喜欢逛街。我看到有意思的，比如说我那个单针表2440，然后或者是类似领结这个样子，就只要有特征有特点有意思的这样的手表的话呢，我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买手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自己是要喜欢它，我自己是要有感觉，有感觉我就会买。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玩的这个概念应该不局限在有钱人，应该局限在热爱生活的所有的人。 挺好的，就是只要喜欢手表都可以玩起来。袁老师，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以前听汪鹏程，我特别羡慕他有一点，就是他这个工作还就是可以经常出国际差。比如说那个小丑表，他就说是哪个钟表展来着？ 巴塞尔钟表展 ，就基本上国际上的钟表展，你是不是都会去啊？ 我也去凑凑热闹嘛，学习。 有没有哪几个特别著名的钟表展是一定会去的？然后都是什么样子的钟表展？ 钟表展的话，其实主要这个手表还是瑞士会比较出名，所以这个手表展比较重要的也都在瑞士。因为就是1月份可以去，每年的1月份会在日内瓦有一个叫 SIHH 日内瓦钟表展。那么这个另一个是3月份在巴塞尔叫巴塞尔国际钟表展，这两个钟表展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其实如果论规模来讲的话，我们在中国的香港地区，香港9月份的香港钟表展，6月份深圳钟表展，这也都是规模比较大的。那么我觉得我们如果喜欢手表的，可以由近及远去看。如果去愿意去巴塞尔钟表展，因为那个日内瓦那个钟表展是它叫钟表沙龙，它是一个封闭式的，就是去年最后一天是第一次开始对外开放，之前只是对行业内开放的。那么但是巴塞尔是一个国际影响力最大的这样一个钟表展，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我们今年还去 可以一起同行，我也可以组团。 你 不要做旅游节， 要与我同行，好吧？ 你不有旅游方面的志向吗？我们可以一起，对啊， 主题是吗？啊，好吧。那个朝思暮想，情如独在，提意见说都不提到我，没有不提到你，因为你的问题是表哥去哪里购买正规的手表？我这样想的啊，问问题要有一个这个顺序，对不对？我先问，比如说这个表的文化呀，表的概念啊，然后怎么选一只手表，最后再问去哪儿买吗？别着急，一会儿就提到你。袁老师，你看那个陈雪峰的问题，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问，是不是？ 陈雪峰， 嗯， 啊，金融人士适合戴什么品牌的表？ 对， 那互联网从业人员适合戴什么样的表？ 对，我给你们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怎么选一只表好了。嗯，什么样气质的人适合戴什么样的表？ 我觉得，其实完全如果从行业属性来讲的话呢。金融人士其实可能穿正装会比较多一点，是吗？那么我这个事情我很难说完全从这个职业 属性来看， 我觉得还是穿搭的这种属性来看。比如说我要穿正装的时候，我其实跟穿这样子戴的表应该不太一样。那么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是穿正装的话，你那个表要简约一点， 嗯， 俗称就是三针的，就时针、分针、秒针三个针，就不用这么复杂了，三针，然后再加上一个日历，三针单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更为适合。但是当然，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是穿正装，可是你的发型啊，或者是你平时的这种，你又有一点雅痞的那种感觉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再稍微夸张一点，否则的话，戴正所谓的正装表的话，就是这种简约的传统的比较经典的手表是 OK 的。但如果互联网的人士，如果给大家印象就是穿着拖鞋 对洞洞鞋 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运动风格的，就是多眼就是多功能，会比较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会更大一些。 嗯，好，咱们节目其实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这样吧，咱们问一下这个朝思梦想情如独的问题，好不好？我有提到你啊，他说去哪里购买正规的手表，这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到底去哪儿买呢？是网上买好呢，还是真的是出去玩的时候在国外买好呢？ 嗯，买表，咱们中国其实你看的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手表是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可是你要知道咱们中国手表的市场有多大规模吗？我们中国每年消费手表有4000亿的手表的市场， 嗯， 那么其中有2000亿在国内，2000亿在国外， 哇， 2000亿在国内，2000亿在国外，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确实我们有很多人去出国出境购买，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出国不买回来一只手表都亏得很， 嗯， 买了一只手表就省了一次旅行的往返机票， 感觉赚了什么一两万之类的， 确实跟国内外是有这样的差价的，跟我们的这个关税和包括汇率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关系，但是从我们的建议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很喜欢，你遇到了你在国外买也 OK， 但是如果差价是你心里能接受的话，你最好还是在国内买，这样子的话就是从后续的保修啊什么的可能会更稳妥一点。另外一个，在网上买表的话呢，我肯定是鼓励大家可以在网上买的。那么在网上买表因为很方便嘛，因为手表这种产品的话，毕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会有很集中的这样的手表销售的这样的区域，那么你在网上可以看到的话，它是一个更便捷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就大家要认准这个是品牌授权的，网络现在也很发达，咱们中国是这个互联网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也目前也是很发达的这种状态，所以在网上买表的保障也是 OK 的。至于在哪里便宜，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买这样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你觉得相对便宜就好了。其实我认为各个这个渠道你都应该有可能遇到你认为相对便宜的那样的这个商家，那么你就选择它，只要它可信任就没有问题。 行，好，反正只要认识你的话，你就能帮我们找到最便宜的渠道了吧？ 我可以多方比价。 好嘞，好嘞，行吧。咱们这样，咱们节目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请彭程好，比如说以简短的几句话的这样一个篇幅，跟大家聊一聊你对表的一个情感吧。到底人为什么要拥有一只手表呢？ 我觉得手表，我刚才其实反复的在这个在讲，我认为手表是一个这个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么所以我觉得手表其实现在我刚才包括说到那个市场规模也能看得到，很多手表不是自己戴的，是送人的。手表是一个礼品属性特别强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认为也是一个特别适合表达情谊的这样的一个礼品，所以又能体现到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味。那如果大家这个 对时间有感觉有情怀，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时，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这是离自己身体最近的这样一个地方，时间这个分秒滴滴答答的，就跟我心跳其实是差不多的，我就感觉它是一直伴随我的。所以如果会有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好的礼品送给自己，或者送给你身边的人。那么最后一句好吗，就是其实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同学群里头，老胡不前天他发了一个，就是这个你的眼前不仅这叫什么，眼前不仅有眼前的枸杞 啊，还有诗和远方，不仅有眼前的枸杞， 我觉得不仅有眼前的月风枸杞，还有